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虚拟机，它是如何加载 Java 类的。听我的意大利同事说，他们那边有个习俗，就是做父亲的要帮儿子盖栋房子。这事要放在以前还挺简单，亲朋好友搭把手，盖个小装房就可以住人了。现在呢，整个过程它得耗费好久的时间。首先，你要请建筑师出个方案，然后去市政部门报备验证，通过后才可以开始盖房子。盖好房子还得装修，装修之后才能住人。盖房子这个事和 Java 虚拟机中的类加载还是挺像的。从 class 文件到内存中的类，按先后顺序需要经过加载、链接以及初始化三大步骤。其中链接过程中同样需要验证，而内存中的类没有经过初始化同样不能使用。那么是否所有的 Java 类都需要经过这几步呢？我们知道 Java 语言的类型它可以分为两大类，基本类型和引用类型。在上一篇中我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Java 的基本类型，它们是由 Java 虚拟机预先定义好的。至于另一大类引用类型， Java 将其细分为四种：类、接口、宿主类和泛型参数。由于泛型参数它会在编译过程中被擦除，因此 Java 虚拟机实际上只有前三种。在类、接口和宿主类中，宿主类是由 Java 虚拟机直接生成的，其他两种只有对应的字节流。说到字节流，最常见的形式要属由 Java 编译器生成的 class 文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程序内部直接生成，或者从网络中获取字节流。这些不同形式的字节流都会被加载到 Java 虚拟机中，成为类或者接口。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就用类来统称这两者。无论是直接生成的宿主类还是加载的类， Java 虚拟机都需要对其进行链接和初始化。接下来我会详细给你介绍一下每个步骤具体都在干些什么。第一步呢是加载，它是指查找字节流并且据此创建类的过程。前面提到，对于宿主类来说，它并没有对应的字节流，而是由 Java 虚拟机直接生成的。对于其他的类来说， Java 虚拟机则需要借助类加载器来完成查找字节流的过程。以盖房子为例，比如说我们村里托尼他要盖个房子，那么按照流程他得先找个建筑师，跟他说想要设计一个房型，比如说一房一厅四个卫生间。你或许已经听出来了，这里的房型相当于类，而建筑师相当于类加载器。那么村里有许多的建筑师，他们等级非常森严，但有着共同的祖师爷。这个祖师爷呢叫做启动类加载器。启动类加载器它是由 C++ 实现的，它没有对应的 Java 对象，因此在 Java 中只能用 now 来指代。换句话说，祖师爷他不喜欢像托尼这样的小角色来打扰他，所以谁也没有祖师爷的联系方式。除了启动类加载器之外，其他的类加载器都是 Java run class loader 的子类，因此有对应的 Java 对象。这些类加载器它需要先由另一个类加载器，比如说启动类加载器，加载至 Java 虚拟机中，方能执行类加载。那么村里的建筑师呢，他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说接到单子他自己不能着手干，得先给师傅过过目，师傅不接手的情况下才能自己来。在 Java 虚拟机中，这个潜规则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双亲委派模型。每当一个类加载器接收到加载请求时，他会先将请求转发给父类加载器，在父类加载器没有找到所请求的类的情况下，该类加载器才会尝试去加载。在 Java 9之前，启动类加载器负责加载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类，比如说存放在 GRE 的 lib 目录下炸包中的类。那么除了启动类加载器之外，另外两个重要的类加载器分别叫扩展类加载器和应用类加载器，它均由 Java 核心类库提供。扩展类加载器它的父类加载器是启动类加载器，扩展类加载器它负责加载相对次要的但又通用的类，比如说存放在 GRE 的 lib extend 目录下炸包中的类。应用类加载器的父类加载器则是扩展类加载器， 应用类加载器它负责加载应用程序路径下的类。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中包含的类便是由应用类加载器所加载的。那么 Java 9呢，它引入了模块系统，并且略微更改了上述的类加载器。扩展类加载器它被改名为平台类加载器。 Java SE 中除了少数几个关键模块，比如说 Java.base 它是由启动类加载器加载之外，其他的模块均由平台类加载器所加载。那么除了由 Java 核心类库提供的类加载器外，我们还可以加入自定义的类加载器来实现特殊的加载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对 class 文件进行加密，加载时再利用自定义的类加载器对其进行解密。除了加载功能之外，类加载器还提供了命名空间的作用。这个很好理解，打个比方，咱们这个村呢就不讲究版权，如果你剽窃了另外一个建筑师的设计作品，那么你只要标上你自己的名字，这两个房型就是不同的。在 Java 虚拟机中，类的唯一性它是由类加载器实例以及类的全名一同确定的。即便是同一串字节流，经由不同的类加载器加载，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类。在大型应用中，我们往往借助这一特性来运行同一个类的不同版本。类加载的第二步是链接，它是指将创建成的类合并至 Java 的虚拟机中，使之能够执行的过程。它可以分为验证、准备以及解析三个阶段。验证阶段的目的在于确保被加载类能够满足 Java 虚拟机的约束条件。就好比说，托尼需要将设计好的房型提交给市政部门审核，只有当审核通过了，才能继续下面的建造工作。通常而言， Java 编译器生成的类文件必然满足 Java 虚拟机的约束条件，因此这部分我留到讲解字节码注入的时候再详细介绍。准备阶段的目的呢，则是为被加载类的静态字段分配内存。 Java 代码中它对静态字段的具体初始化则会在稍后的初始化阶段中进行。那么过了这个阶段，咱们也算是盖好了毛坯房，虽然说结构已经完整，但是在没有装修之前是不能住人的。那么除了分配内存之外，部分 Java 虚拟机还会在此阶段构造其他跟类层次相关的数据结构，比如说用来实现虚方法的动态绑定的方法表。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之后的篇章中进行介绍。在 class 文件被加载至 Java 虚拟机之前，这个类无法知道其他类及其方法字段所对应的具体地址，甚至它不知道自己方法字段的地址。因此每当需要引用这些成员时， Java 编译器会生成一个符号引用。在运行阶段，这个符号引用一般能够无歧义的定位到具体目标上。举例来说，对于一个方法调用，编译器它会生成一个包含目标方法所在类的名字、目标方法的名字、接收参数的类型以及返回值类型的符号引用，来指代所要调用的方法。那么解析阶段的目的正是将这些符号引用解析成为实际引用。如果符号引用指向一个未被加载的类，或者未被加载类的字段或方法，那么解析将触发这个类的加载。如果将这段话放在盖房子的语境下，那么符号引用就好比托尼的房子这种说法，不管它存在不存在，我们都可以用这种说法来指代托尼的房子。实际引用呢，则好比实际的通讯地址，如果我们想要与托尼通信，那么我们则需要启动盖房子的过程。 Java 虚拟机规范它并没有要求我们需要在链接过程中完成解析，它仅规定如果某些字节码它使用了符号引用，那么在执行这些字节码之前，我们需要完成对这些符号引用的解析。类加载的第三步呢，是初始化。在 Java 代码中，如果你要初始化一个静态字段，我们可以在声明时直接赋值，也可以在静态代码块中对其赋值。如果直接赋值的静态字段被 final 所修饰，并且它的类型是基本类型或者字符串的时候，那么该字段便会被 Java 编译器标记为常量值，其初始化直接由 Java 虚拟机完成。除此之外的直接赋值操作以及所有静态代码块中的代码，则会被 Java 编译器置于同一方法中，并命名为 CLInit。 类加载的最后一步是初始化，便是为标记为常量值的字段赋值以及执行 CLInit 方法的过程。 Java 虚拟机会通过枷锁来确保类的 CLInit 方法仅被执行一次， 只有当初始化完成之后，类才正式成为可执行的状态。这放在我们盖房子的例子中，就是只有当房子装修过后，托尼才能够真正的住进去。那么类的初始化何时会被触发呢？ Java 虚拟机规范枚举了下述多种触发情况。当虚拟机启动时，我们需要初始化用户指定的族类。当遇到用以新建目标类实例的 new 指令时，初始化 new 指令的目标类。当遇到调用静态方法的指令时，初始化该静态方法所在的类。当遇到访问静态字段的指令时，初始化该静态字段所在的类。子类的初始化它会触发父类的初始化。如果一个接口它定了 default 方法，那么直接实现或者间接实现该接口的类的初始化会触发该接口的初始化。使用反射 API 对某个类进行反射调用时，需要初始化这个类。当初始调用 method handle 时，初始化该 method handle 指向的方法所在的类。我在文中贴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是著名的单例延迟初始化。在这段代码中，只有我们调用了 singleton 类的 get instance 方法时，程序才会访问 lazy holder 类的 instance 字段，这样子它才会触发对 lazy holder 的初始化，继而新建一个 singleton 的实例。由于类初始化它是现成安全的，并且仅被执行一次，因此程序可以确保在多线程环境下有且仅有一个 singleton 的实例。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将字节流转换为 Java 类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可分为加载、链接以及初始化三大步骤。加载是指查找字节流并且据此创建类的过程。加载它需要类加载器。在 Java 虚拟机中，类加载器使用了双倾委派模型，即接收到加载请求时会先将请求转发给父类加载器。链接是指将创建成的类合并至 Java 虚拟机中，使之能够执行的过程。链接还分验证、准备和解析三个阶段，其中解析阶段为非必须的。初始化呢，则是为标记为常量子字段赋值以及执行 CLinit 方法的过程。类的初始化仅会被执行一次，这个特性被用来实现单例的延迟初始化。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来验证一下本